轨道建设黑科技， 最大一个部件是23吨， 车头是仿照大熊猫的形态去设计的。 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融媒体直播特别节目上新了北京地铁。 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特别节目上新了北京地铁。那说到地铁，我们知道北京是我国第一个拥有地铁的城市，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北京地下轨道的建设一开始是为了备战。在1969年的10月1号，北京地铁1期工程建成通车。由于是战备工程啊，并且在设备调试和管理调度上缺乏经验，最开始呢，地铁只是小范围接受参观性质的乘客。一直到1971年，北京地铁开始接待百姓，进入到试运营阶段。距离现在已经是50年了。 没错，在那之后呢，北京地铁建设哈、也经历过停滞期，又在奥运前夕迎来了大爆发。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这座城市的地铁里程的增长速度哈、正匆忙地追赶着城市扩张的速度。我们一起来通过一段背景来了解一下。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常住人口还不到300万人。从当时的交通状况来看，筹建地铁是一个相当奢侈的决定。当时为什么决定修？周总理一语道破，为了备战。考虑到地铁工程埋设深度深，结构强度大，能够疏散和传送掩蔽人员和物资，1965年1月15号，北京地下铁道1期工程开工。克服千难万险，1969年10月1号，第一辆地铁机车从古城站驶出，北京地铁1期工程建成通车。第一条地铁路线从苹果园到北京站共设17个站点，大约23公里。但此时地铁属于战备工程，并没有投入公共运营，主要用于国家领导人及重要外宾参观。直到1971年1月15号，地铁公主坟至北京站路段开始试运营，北京的老百姓才终于有机会亲身体验这种新奇陌生的地下交通工具。又经过10年的试运营，北京地铁于1981年9月15号正式对外运营。从60年代到90年代，慢中求稳的北京地铁摸索出了适合的运营方式，为之后爆发式发展的中国地铁奠定了根基。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2001年到2008年，北京地铁开启了全面加速阶段，修建8通线、5号线、4号线、10号线、奥运支线、机场线、亦庄线及9号线中段8条轨道交通线路。全市轨道交通线路达到300公里，这种中国速度让世界相形见绌。2008年8月8号晚上，奥运会开幕式结束的那一刻，鸟巢建筑中涌出的近10万观众在40分钟内顺利疏散，其中北京地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那之后，北京地铁保持着年年开新线的节奏稳步前进。截止到今天，北京市轨道交通路网运营线路总里程781公里，日均客流超1000万人次，年乘坐量超过38亿人次，出行高峰最小发车间隔缩短至100秒，大大便捷了大众出行。在一轮又一轮的建设热潮中，北京地铁也在向资本化与市场化靠近，京港地铁就是引入港铁资本与运营的优秀案例。市场化的浪潮也体现在一张小小的地铁票上。2014年12月，北京公共交通迎来票制票价改革，北京地铁终结2元时代，全面实行计程票制。地铁中的科技更是日新月异，纸质车票早在2008年谢幕，如今进出地铁的年轻人只需要拿出手机轻轻一扫，通行体验无比畅爽。从用于备战的1期工程，到密织成网的精密系统，50多年来， 地上的城市高速扩张，地下的轨道拼命追赶。我们欣喜地看到，呼啸的列车穿越历史，还在奔向未来。 我们在短短的四分钟啊，回顾了北京地铁五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历史。那我不知道两位嘉宾作为北京地铁的建设亲历者，对于这些年北京地铁的发展都有怎样的观察和感想呢？我们先请王宁部长来说一说。 行，其实刚刚这个短片也已经说了，我们地铁实际从原来的人防工程，到后边就是我们单纯的地铁，到现在我们叫建地铁，就是建城市。这首先一个理念就发生一个变化，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的。第一个，我们现在更注重这个叫地铁跟周边的一体化。今天咱们介绍了这么多车站，其实好多都是我们不再是单独一个车站，而是这个车站跟周边的一个融合。第二个一体化叫交通一体化，实际我们更注重地铁跟周边的交通的一个结果。第三个叫景观一体化，我们地铁原来这个地面出口啊、风亭啊，都直直的立在这个地方，现在我们逐渐的跟周围的景观相结合融为一体，这是这个一体化方面。第二个装修方面，其实刚刚也已经说了，我们原来就是说装修主要满足咱们地铁的一个运营的一个基本的功能，现在我们的装修呢还承担了一个文化的载体， 是 对不对？第三个呢，就我刚说的，还有就是说咱们这个车的变化，从我们的车没有空调带有空调，到现在还根据不同的人员选择不同的车厢的不同的温度，差异化的温度，包括服务方面，原来人工服务，现在叫智慧地铁的智慧服务，实际我们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的，所以说这个变化我觉得是从理念到实际这个变化都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变化。 真的是，地铁和这个城市的融合度越来越高啊， 对， 乘坐地铁的幸福感越来越强啊。 对对， 那不知道杨所长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其实啊，就像这个王林总说的啊，这个北京的这个地铁的发展啊，是从数量上到质量上都有非常大的变化。这些年的地铁发展啊，我有这么几个感受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数量增长非常迅速啊，其实这个也是北京啊这个地铁建设一大特色吧。我们曾经一度每年投这个新开通线路啊，达到50公里，平均每年都是这样。我们持续了大概有7-8年的时间，就是从奥运这个阶段，然后也到随后的一个阶段，我们快速的这个增长啊，使我们的北京地铁的里程数一度啊在世界上已经达到了第二位，上海第一位，北京第二位。这是第一个感受。第二个呢，我们更加注重这个人的感受啊，所以呢更加方便，更加人性化，这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第三个呢，就是科技智慧的元素越来越多啊，不管是运营管理上还是便民服务上啊，都体现了这一点。第四个呢，就是更有文化，更有品质了，这个是我这些年啊对地铁的这个总体的感受。 也确实，我们刚才也看到一些这个最新技术的地铁站和这个古色古香的装修风格结合在一起，确实是一种很奇妙的融合啊。 对，今年年初呢，北京十四五规划纲要发布，勾勒出未来5年乃至15年的北京发展底色。在交通方面，纲要中称，北京将加快构建圈层式一体化轨道交通网络，推动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郊铁路、地铁四网融合，同时呢，实现轨道交通与城市协调融合发展。让市民乐享轨道上的都市生活，非常的令人期待。 是，轨道交通除了这个地铁之外，还有城际铁路、干线铁路、市郊铁路哈。那么具体说到地铁这一块，从近景和远景分别来看啊，接下来都会有哪些建设重点？地铁怎么样和其他轨道交通更好的融合呢？我们还是先请杨所长您来介绍一下。 刚才其实也谈到了，这是地铁的一些变化。其实这些变化趋势啊，也是跟城市的发展进程啊是密切相关的，也跟我们的科技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其实线网建到这样一个程度，目前这样一个程度，我们的骨架的线网其实已经搭建起来了。那我们从近期和远期来看呢，我们是其实从这么几个方面吧。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其实轨道建设已经从增量发展时代进入到了存量发展时代。 嗯， 就是说这个骨架线网建网以后呢，我们更加关注到这个乘客的体验，还有质量，服务的质量。那我们有些线路已经显然是不符合现在发展的需要了，所以呢这个对于既有线的一些改造，这个已经是当前的一个重点工作。比方说我们13号线的拆分，实际上也是为了顺应这个大家这个更加直接直达，能够到达他们的目的地，所以呢我们做的一些改造。包括要顺应那个地区的这个非常大的一个交通需求量，所以呢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改造。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之前呢关注到了覆盖，关注到了我们有和无，但是现在我们要关注到效率，所以呢快线的建设要纳入的我们的这个历史进程。地铁17号线和19号线的建设，其实就是我们就标志着我们的这个地铁建设已经从数量到效率上转变，这是第二个方面的去下一步的地铁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其实就是刚才其实王林总也介绍到了，我们不再仅仅关注到地铁建设本身，我们要更加关注到如何其和城市融合发展，去引领城市的发展，实现城市运营效率的提升，城市这个整体空间结构的优化。所以呢这个呢也是我们下一步啊建设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更加关注到跟城市的融合啊，融合发展，我们包括我们的项目的选择，还有我们地铁车站的设计，都会到关注到这一点。这是我们关注到的几个方面吧。另外呢还有就是和综合交通的这些，就是刚才王林总也介绍到了。另外呢，我们就是地铁该怎么样和其他轨道交通的进行融合。我们现在初步考虑的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直达，直通，这是最理想的一种方式，就是外围的，比方说是这种市郊铁路。我们现在正在建设的东北环线，就是到昌平的这条铁路线，我们要改造成服务城市的市郊铁路。那这条市郊铁路呢，和地铁19号线，未来的地铁19号线，我们计划呢是能够直连直通，现在正在规划设计过程中。那这样的话呢，和其他的网络啊，和外围的这种服务郊区的这些网络啊，能够直连直通的话，提高人们的这种出行效率。另外呢，我们还有通过车站的这种互联互通，比方说和城际铁路啊，和市郊铁路啊，在一些主要的这个地铁客站，还有这个铁路客站，实现这个无缝衔接、零换乘，这样呢来实现和其他网络的一个衔接，这个实现和为这个乘客的更好的服务。 通过地铁我们可以到达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对， 更加便利，更加便民。好，非常感谢杨所长的解答。 我们可以看到啊，轨道交通一体化不仅仅是解决了超大城市绿色出行、植住平衡等问题的具体措施，那同时也是带动城市更新、引领城市发展、重塑城市活力的重要引擎，更是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地铁是一座城市幸福指数的标配，它拉近了城市的空间距离，极大改善市民的出行生活。地铁呢，也是居民生活的重要场景，大家从这里路过驻足，留下自己的记忆和故事。地铁串联起了风光景物、城市脉络，更串联起了你我他每一个生活在北京的人。 我们一起期待北京地铁更好的明天。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特别直播节目，也感谢杨所长和王部长两位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来非常精彩的解读。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节目的回听地址。感谢您的收听， 谢谢， 再见， 再见。 北京新闻广播融媒体特别直播上新了北京地铁，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在贴心服务中传承价值，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居停之所。垂询热线8501-55588。 冬日相约内蒙古乌兰察布，漫步雪域草原，领略火山壮美，畅享冰雪，放飞自我。内蒙古乌兰察布。 你的冬奥徽章真好看，哪儿买的？ 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送的。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签到，即可赢取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在贴心服务中传承价值，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居停之所。垂询热线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商业世界波诡云谲，变化莫测， 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守候大家。各位早上好，今天呢也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了，在这儿呢也提前祝大家新年愉快。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段财经资讯。首先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先从2022年1月1日开始执行的一批新规开始说起。首先来关注，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将于明年1月1日开始在全国范围正式启用。在这一次的调整之后呢，一共是有74种新增药品进入到目录当中，包括谈判调入的67种独家药品和直接调入的7种非独家药品。其中呢，谈判成功的独家药品平均降价达到了61.71%，和原本的市场价格相比，通过谈判降价和医保报销，这一次的谈判预计2022年可以累计为患者减负超过300亿元。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司法拍卖房产竞买人资格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个规定也将于明年1月1日开始正式施行。根据规定，人民法院组织的司法拍卖房产活动，受房产所在地限购政策约束的限买人申请参与竞拍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在制度层面，最高法新规不仅明确了人民法院发布的拍卖公告载明竞买人必须具备购房资格及其相应的法律后果等内容，而且明确了买受人虚构购房资格的会导致拍卖无效，同时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从2022年1月1日开始啊，北京将会使用线上违法处理系统。停车人呢，应该注意在驶离车位之日起30天内，通过北京交通 APP 等线上或线下渠道缴纳停车费。逾期未缴的，需要在45天的补缴期内完成补缴。如果超过这个补缴期依然没有补缴欠费的话，将会由区停车管理部门依法实施行政处罚。这个要再次提醒大家，在路边的电子停车位停完车之后，一定要及时把这个停车费给交了。 再来关注几条宏观方面的消息。来看工信部发布了新一批的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的车型，看看您关心的车型在不在这个目录当中啊。最近的工信部是发布了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辆目录第50批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当中，大家熟悉的一些品牌，特斯拉、小鹏、理想等等品牌都在列，包括特斯拉 Model 3、 Model Y、 哪吒 UV、 U Pro、 比亚迪唐、欧拉巴黎猫、小鹏 P5、 领跑 T03、 C11、 还有理想 ONE 以及华为最新的汽车智选问界 M5 等车型都在这个第五十批的目录当中。咱们再把视线转向宁波，来关注30号来自宁波市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证实的消息，从明年开始呢，宁波市将按照国家生育政策，生育2孩或3孩的家庭，连续缴存住房公积金满2年的，首次申请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自住住房的，最高贷款额度由60万每户提高到80万每户。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关注二级市场的消息。来看昨天午后大盘震荡回落，各大指数呢涨幅均是有所收窄，总体上来看个股涨多跌少，有超过2900只个股上涨，午后上涨个股的家数呢有所减少，沪深两市的成交额达到了10178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205亿，成交量呢也是再度回到了万亿的水平的上方。盘面上来看，像传媒、手机游戏、元宇宙、知识产权保护、中药等板块的涨幅居前列，而像物流、盐湖地理、煤炭、草甘膦等板块的跌幅居前列。截止到昨天的收盘，沪指微涨0.62%，深成指涨幅0.97%，创业板指涨幅1.25%，北向资金的全天净流入81.41亿，其中沪股通净流入35.8亿，深股通净流入45.61亿，就看大盘今天的表现了，到底能不能送给股民朋友一个新年红包呢？咱们拭目以待。继续来关注北京方面的消息，北京普惠健康保理赔工作将于明年的1月1号，也就是明天正式开启。参保人呢可以关注官方的指定投保平台北京普惠健康保微信公众账号，在线申请理赔。从保障范围上来看啊，北京普惠健康保涵盖医保内自付费用、医保外自付费用及100种海内外高额特药的最高300万的保障额度，只要符合赔付条件，免赔额以上的部分都是按照保险责任约定的比例进行赔付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符合北京普惠健康保赔付条件的情况之下，参保人呢人均可以正常申请理赔。不过呢，责任免除条款所列明的范围是不予赔付的，提醒大家几点啊。比如说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伤害、被保险人酒后驾驶、美容手术、不孕不育治疗、妊娠等等，以上这些都不在北京普惠健康保的赔付范围当中。下面我们来关注一条跟冬奥会有关的消息啊。30号上午，北京冬奥组委召开了市场开发、物流和注册工作新闻发布会。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布会的负责人介绍说，北京冬奥会境内观众票务的政策呀，目前仍在制定当中。观众观赛的问题，由于疫情的原因，大家都知道了，我们不对境外的观众开放购票。那在中国境内呢，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会有什么样的票务政策，现在还在研究制定当中。一旦方案制定，即将对外公布。相信有很多奥运迷们、体育迷们会对这个政策啊翘首以盼啊。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也是跟冬奥会有关的一条消息，来关注一下冬奥会的筹备。 来自新闻广播的记者王进清在冬奥组委昨天举行的市场开发物流注册主题发布会上了解到，为了贯彻节俭办奥理念，北京冬奥会的物资租赁比达到了70%。那截止到12月29号呢，向365个境外地址邮寄了26339张证件。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一则录音报道，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截止目前，北京冬奥组委已经签约45家赞助企业，达到预期工作目标。特许经营计划是市场开发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冬奥组委先后开发了16个类别、5000多款特许产品。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部长朴学东现场展示了其中的一套徽章。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是一整套的冬奥倒计时徽章，叫北京中轴线，是从倒计时1000天开始发行，沿着中轴线的南点永定门逐渐往北走，一直走到开幕式鸟巢，也体现出来了冬奥特许商品当中啊，展现奥林匹克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呈现主办城市文化，带动公众参与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在采购方面，目前已经完成约500个项目的采购工作，既包括直接服务于竞赛的压雪机、胶冰车等大型体育器材，也有餐饮、交通等赛事运行和保障所需的物资和服务。北京冬奥组委物流部部长李彦玲说，在采购工作中始终坚持依法合规，始终贯彻绿色可持续的办奥理念和节俭办奥的原则， 坚持能借不租，能租不买，能合并就合并这样一个原则，尽量减少采购的数量。目前呢，组委会各类物资我们粗略的统计，大概有70%以上呢是通过租赁的方式来获取的。 通过大幅压减弹性需求等方式，减少了20000多件通用家具白电类物资配置，占比10%，深刻领会简约与精彩的辩证关系。通过产品的形状设计、色彩优化、材料选择等方面，在减少成本的同时保证了功能。 冰球项目的更衣柜呢，一直是在这个体育家具里比较复杂的。我们在这个整个冰衣柜的设计中呢，考虑了很多人性化的需求，比如说做的箱子底下是有一个倾斜度的，坐起来呢会更加的舒适。在上边挂冰鞋的地方呢，我们加了一个塑料套，冰鞋呢不受损害，凹进去的部分呢可以挂它的一些衣物。这张图片上的这位 Harry 先生呢是个冰球专家，他说这个冰球的更衣柜是他见过的世界上最好的冰衣柜。 截至目前，在为组委会提供服务的合同商中有69家为小微企业。 这是我们国产的全地形车，冬奥会的大型体育器材里边呢，很少有我们国产的设备，所以这次呢，也是我们国产的这种装备第一次进入冬奥会大型体育器材的行列。 北京冬奥组委注册中心主任陈杰介绍说，截止到12月29号，北京冬奥组委共收到北京冬奥会大家庭客户注册数据33047条，北京冬残奥会注册数据7242条，共完成质证近68000张，发放54000多张，其中向365个境外地址邮寄26339张证件。 我们入境的时间呢是明年的1月4号0时到4月13号24时，境外的参与奥运会的人员呢，可以持我们的身份注册卡多次入出境。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联系了各航空公司，把我们的卡进行了推进，包括人员的信息、护照、卡面的信息，还有这个类别，我们已经做好了入境的准备。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等部门在12月29号联合召开了创新加活力北京优化营商环境5.0版改革服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专场发布会。在这场发布会上啊，解读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报备及批准的政策试点、加计扣除等等新的政策，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下北京新闻广播的记者蔡鹤娟，让她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情况。蔡鹤娟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能不能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在这一次的发布会上提到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报备及批准这个政策试点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好不好？ 我通俗的解释一下啊，就是说呢，今年本市开始实施这个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报备及批准政策试点啊，它是这样的。以前呢，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它需要3年一复审， 并且流程非常的长，它包含好多个环节，比如说像是自我评价、登记、注册登记、提交材料，还有这个认定报备等等这样的环节。其中这个备案环节啊，是由科技部、财政部等等这样的一些部门组成的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小组来负责，它周期挺长的。 嗯， 那现在有了咱们北京市特别申请的这个报备及批准这样的一个政策之后，整个流程由原来的8个月缩减到现在1个月就能拿证。 嗯， 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啊， 嗯， 为什么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嗯，大家都想得到它，是因为它能够获得按照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 嗯， 所以对于高新科技它特别重要。 嗯。 啊，有一个例子是这样的，在这个天心福北京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它是在这个昌平的一家中关村企业，那它主要是做这个医疗健康领域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他们主要是自主研发人工硬脑膜，这个人工硬脑膜上市的时候呢，就打破了咱们国家本类产品长期依赖外国进口这么一个局面，就是打破了这个国际的垄断。 嗯， 那它是为开颅手术患者带来了福音。 嗯， 主要是有很多人啊，比如说他得了这个脑垂体瘤，或者是但凡是需要开颅手术的， 嗯， 那都会破坏咱们自身的一个脑膜。 嗯， 这个产品呢，就是从牛根腱里提取的一型胶原蛋白做成泡沫状的海绵，然后开颅的时候给这个患者贴上去，来促进他自身的硬脑膜长起来。这个产品呢，就又从体内排出去了，就降解了。 哦， 在人的体内颅内是没有异物的。 嗯 嗯， 嗯， 所以它这个高科技，但是啊，投入非常的大。 嗯， 据他们所说呢，2020年的时候，他们的这个研发费用是1800万左右。 嗯， 那如果今年预计也和之前持平的话，那其实是投入很大。那他们就需要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5%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税率。 嗯， 可是刚才我说了，这个资质呢，认定3年一复审。那以前他们公司是一般会提前8个月抽调10个人左右，组成一个专门的工作小组，历经7-8个月时间才能完成这个复审的工作 啊，就专门干这个事儿。这些人， 对，对，然后也就是说，这个政策实际上他们能享受到2年0.4个来月左右就开始要干 下一轮的事儿了。 复审的事儿了。 嗯嗯， 啊，所以有一年他们在2016年的时候呢，还因为这个新证没发下来，旧证到期了，就影响了他们当年申请应届生的这个落户，还有市场的招标。 嗯，哦， 哎，所以说这个复审工作它非常的重要。 嗯， 因此咱们本市实施的这个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报备及批准的试点，它节省了什么呢？现在流程只需要花1个月。那这一家天心福企业，它是咱们北京实施这个政策之后头一号拿到这个证的人。 嗯。 啊，这个企业呢说这个政策对他们企业意义非常重大。 嗯， 它实实在在给企业减负了。原来这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方式是线上线下都要做，那现在无需提交线下了，就把线下这部分材料给减去了。 嗯， 那就一下帮他们节约了50%左右的时间成本。 嗯， 等等。那第二就是实现了一个资源共享，避免了这个资料的反复提供。 嗯， 那比如说以前我申请这个国高新的时候， 嗯， 我已经提供过我的这个比如说像知识产权呀、人员的学历呀、 嗯、 登记注册等等这些材料我都提交过了。 嗯， 那现在呢，就是从这个网上，哎，一提取一共享，我又不用交这些材料了。 嗯， 啊，所以说这个政策就更加坚定了这家企业说要咱在咱们北京市做好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来打造我们民族高端知名医疗器械品牌的这个信心。 嗯。听起来实际上真的是从人力成本上，刚才蔡克娟说了，可能我要提前7-8个月的时间专门抽调一个小组去做这个认定，这是一方面的人力成本。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还有一些税收方面的一些这个优惠的措施，所以对于企业来说这个政策是实打实的带来了好处。那蔡克娟刚才给我们介绍了有一家企业已经通过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绿色通道，那整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呢？还有其他企业也可以享受到同样的绿色通道吗？ 嗯，是这样，这个政策其实就是今年最近几个月才实行的。 嗯， 那截止到目前呢，本市已经有77家企业通过政策试点来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了。那企业从申请认定到取得证书的常规流程大幅压缩80%以上。主持人， 嗯，好，那刚才我们在新闻的最开始啊，还提到了这个发布会上啊，还提到了一个加计扣除的关键术语，我想这对于很多听众来说可能也不是特别好理解，您能不能也再给我们解释一下？ 嗯， 这个加计扣除其实也是对于高新技术企业一个税收的优惠政策，它是从2021年1月1号起有了新的变化。之前呢，高科技企业也是可以进行加计扣除的，但是它现在这个新的变化是这样的，加计扣除的意思其实是为了让这个高科技企业多投入研发费用，因此在你这个应该缴税的这个额度里面要减去一个你研发费用乘以一个比例，这样的话你缴税的基数变少了，你不就省了很多税收，这部分钱你就可以又投入到研发过程当中了嘛。那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说今年2021年1月1号起，这个制造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优惠比例从原来的75%提高到了100%了。那也以这个天心服医疗作为一个例子，他们恰好是这个高端制造业的企业，那同样享受了这个新政，预计呢他今年可以减少缴税60-70万元。这样的话就又可以把这60-70万元的税呢投入到科技创新当中了。而且享受这个政策的企业不只有这一家啊。截止10月征集期结束呢，全市一共有20000多户的企业享受到了研发费加计扣除新政，它的这个加计扣除金额呀一共有1000多亿元。其中4305户的企业享受的制造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100%的优惠政策，新增的加计扣除额是90.37亿元。所以可以看出这项政策其实是对很多高科技企业省了很多的税，然后同时又把这个钱反补到研发当中了。 所以其实能够看得出来，咱们在帮助这些高新企业的同时，也能让他们把更多的能力、人力、物力，包括财力都投入到研发上，能够取得更多的科技成果。 对，是这样，这就是今年北京的这个营商环境5.0版帮助中小企业、科技企业来助力他们发展的一些新的政策。 好，非常感谢蔡和娟给我们带来的报道，那我们就先挂线了。 好，再见。 哎，好。继续来关注北京，北京欢乐谷微博昨天发布消息，表示呢，根据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北京欢乐谷原定于今天举办的跨年迎新主题活动取消，公园的运营时间调整为早10点到晚10点，幻影艺术节活动正常举办，已经购买票的游客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申请退款。哎，依然是要提醒大家啊，在即使是在新年的这一天，跨年的这一天，也依然要做好疫情防控的相关工作，口罩戴好，勤通风，回家勤洗手。最后一点时间，咱们来关注两条企业方面的消息啊。来看一下滴滴，昨天的滴滴公布了未经审计的季度财务业绩，第三季度的营收是427亿人民币，约合66亿美元，净亏损306亿人民币，约合47亿美元，调整之后的亏损呢是75亿人民币，约合12亿美元。此外，公司还公告，张勇已经辞任滴滴董事会董事。最后一条消息，我们来关注最近呢，达能和天猫新品创新中心签订了战略合作，将共建创新工厂，从产品研发前端进行新品创新。同时呢，达能还会通过天猫推出新品牌敢卖，布局成人营养品市场。据介绍，截止到目前呢，天猫的创新中心已经和全球的150个集团达成了战略合作，和超过2000个品牌合作了新品创新，覆盖天猫的美妆、洗护、食品、服饰以及消费电子等等行业。好的，各位，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以上消息呢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千罗网的。同时呢，这也是财富新动力2021年的最后一次节目了。在这儿呢，还是那句话，祝各位新的一年万事大吉，事事顺利。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